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29集，我想做自己。白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坐在谈判桌前的资格，大势已去。哦，不不不，也许从一开始司藤就根本没想过和他一团和气的合体。 在西子湖水底为什么不跟我合体？ 我想做自己，不想掺了一个你。 白英的口气异常怪异，声音忽然尖细到刻薄。 做你自己？ 那时候我分了一半妖力给你，事情本来不至于不可收拾。你是你，我是我，但你不该到处害人，还差点杀死了秦凤。 白英嘿嘿冷笑了两声，他依然理解不了。 我杀了个人而已，你那么生气做什么？他是谁？ 司藤没有立刻回答，倒是严福瑞既是期待又是紧张。 天哪，北英如果知道秦放是他的后代，会是啥子反应？震惊、悲痛、后悔，还是…… 是你为我留的后路，是你寄养在秦来福家的那个孩子的后代。 有几秒钟的时间，白英没有说话，再开口时，似乎更加的疑惑了。 既然都已经用完他了，还救他做什么？他跟你有没有关系？ 严福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司藤看了白英好久。 当初你爱邵衍宽，爱得死去活来，这份情但凡还留有分毫，都不该对秦放无动于衷。 白英笑了起来。 你也说的是当初了，爱与不爱差点就是一个不字，一横一撇，一竖一点，当初不会写，谁还一生一世不会写。 如此轻描淡写，眼前的白英与司藤记忆中那个为了邵衍宽孤注一掷的白英简直判若两人。1937到1946年，屈指九年时间，什么事冷了他的心肝肚肠呢？不过也不用再多问了，合体之时骨血相融，记忆相交，自己总会知道的。司藤深吸了一口气，定定地看向白英的眼睛。虽然他已经没有了眼睛，但他一定知道自己的意思。白英的喉间发出了绝望也是的一声叹息。既然已经失去了和谈合体的可能，那么司藤只需要他的妖骨，是决意不要他这个人了。合体之时他会被司藤杀掉，以确保他的想法意识不会影响到合体之后全新的司藤。司藤俯下身去，额头慢慢地贴上了白英的前额骨。秦凤的呼吸慢慢转作平稳，胸口的起伏渐渐有力起来。全身脱力的严福瑞倚着墙壁坐倒在王乾坤身边，疲惫地拍拍他的肩膀。 哎，四郎，都过去。 他想说都过去了，应该是都过去了吧。合体的起初是记忆的交融，如果记忆有温度，那么白英的记忆是凉的，笼着一层阴郁的淡灰。 司藤觉得自己像是被抛进了一个苍凉的大故事里，而整个故事最初发生的地点他并不陌生。华美纺织厂，偌大的废弃厂房，晕黄色的光和模糊的殷红色，当年的自己被捆住脚踝倒吊着，墙壁上映出的影子被拉得怪异而又摇晃。白鹰背倚着墙壁，两只沾了血的手不受控制地哆嗦着，有一两次他会忽然抬头去看，又受了惊吓似的迅速移开目光，喃喃重复着， 我想办法的，我会想办法的。 原来那个时候你不是不慌的。 司藤看到白鹰匆匆离开，回到旅馆后一遍遍地洗手，烧掉了那件沾满了血的旗袍，疲惫地上床躺下，将那朵手绢包着的已经有些蔫的玫瑰花放在枕边，似乎这么做就能安枕一样。司藤半弯下腰，看着白鹰连日噩梦，冷汗涔涔，看着白鹰吞咽一粒又一粒的安眠药片，好像那些西医的玩意儿能医治一个妖怪似的。看着他坐在沙发上哆哆嗦嗦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脸上火苗泛起，面颊被烧成焦黑，然后从坑坑洼洼慢慢恢复。司藤看到白鹰打扮得鲜艳，穿那年月最时兴的西式衣袍，甚至歪戴了西式的软呢帽、玻璃丝袜、系带的皮鞋，挽着少眼宽的胳膊出入舞场。灯光打向他时，他会仰脸冲着少眼宽温柔的笑，而一旦灯影背过，他深漆般的眼睛里就写满了忐忑难安的焦灼。男人女人既然不能心心相印，叠合的就必然是大块的空洞，要拿猜忌和揣测去填。他看到寂静的小巷，白鹰拎了高跟鞋偷偷撵在邵眼宽的身后，直到他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屋子。灯亮起，纸糊的窗格上映出了邵眼宽和秋山窃窃私语般的剪影，走进了去听。不知道是不是秋山揶揄邵眼宽当年竟被个妖怪迷了心窍，他听到邵眼宽尴尬地打着哈哈。 谁年少的时候没做过几件荒唐犯蠢的事儿？ 情窦初开，花前月下，死去活来，痴心不改。原来于他而言，这一切只是轻飘飘的荒唐犯蠢罢了。司藤的唇角泛起冷笑，侧脸看同样站在边上的白鹰，看到他双目含泪，嘴唇哆嗦着，一只手的指甲死死扣入掌心。他看到白鹰加倍的温存，蓄意的讨好，然后一再的失望，冷了双眸。原以为白鹰和邵眼宽之间必然有过撕破面皮歇斯底里的大冲突，原来并没有，只不过谁的情谊都不是长久干烧的火，不添柴也就罢了，哪儿经得起日复一日的水打冰浇呢？白鹰从最初的焦灼不安，终至悔不当初的崩溃。司藤看到他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重回华美纺织厂，跌跌撞撞打开被铁链锁起的大门，厂房中间那滩干涸的血迹早已发黑。 白鹰扑通一声跪下，拼命磕头，泪如雨下，嗓子哭哑了，嘶嚎着瘫倒在地，指甲死死抠着地面，指甲磨秃了，指缝里都是泥灰。远处天幕上的闪电在厂房的小窗口处一掠而过，轰然而至的雷声似乎忽然提醒了白鹰。他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嗫嚅着重复着两个字： 幸好，幸好。 幸好还留下了撕疼的尸体，想不到当日的一念之人成为了今时的救命稻草。他坐直身子，取出了手包里的梳妆镜和口红，在空洞的厂房里用手一下下梳理着头发，又慢慢旋出金属管里胭脂红色的一截，顺着丰润饱满的嘴唇慢慢描画。忽然又一道闪电掠过，镜子里的人脸一片惨白，唯有一抹沾了血一样的笑，夺目而摄人。末了，他站起身，掸了掸旗袍的一角，身形纤细，线条窈窕，在夜色中就这样慢慢走了出去。高跟鞋的足音噔噔，回荡在厂房周遭，最后和黑暗处司藤机不可闻的一声叹息融在了一处。白鹰的变化是一点一滴发生的，他的眼神越发刻薄，脾气也越发阴晴不定。邵家宅子里，除了邵衍宽迫于做戏还会偶尔的在他房里进出，其他时候便只有白鹰一个人，一条影。不过他从不孤单，他枕下压了一封绢帕。时间一日一日过去，绢帕的绸缎都已经显旧泛黄，唯独那一方胭脂唇印历久弥新。每天晚上，白鹰都会旋开金属管的纤细口红，顺着那方唇印涂描抹画，然后拈起了展开，凝目看很久，同他说话。 司藤，听说每天都有小作坊主寻死觅活的上门要债，邵衍宽迫不得已被人堵得要从后门溜走，我想着那些人既然寻死的心都有了，给他们点好处，必然也愿意做别的事。司藤，今儿我去打听了，厂子里的人同我说，有个姓秦的，素日里来往生意最是老实，人也守信义气，倒是可以用上一用。司藤，我去办事的地方同他们说，如果有一封信从西头寄到，收信人是白鹰，交给我就是了，我会转交的。司藤，你一定想不到沪上被攻陷了，兵荒马乱的，秋山来不了了，不过他跟邵衍宽书信倒还是通的，每一封我都偷着看了。秋山吩咐邵衍宽得让我生个孩子，这个老匹夫，我教教他什么叫空欢喜。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